我国平安南道和南投市14号分别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大显主体朝鲜国力的核弹头试爆成功。平安南道和南投市的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大学的干部、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六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了联欢大会。大会上，继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究所声明后，一些人作讲话表示祝贺。讲话人指出，在十一深远的建国纪念日之际成功进行的正义的核弹头试爆，是保证主体朝鲜无穷繁荣和安全的最大的特大事件，是鼓励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宏伟蓝图指引下奋勇前进的我国军民增强必胜信心、满怀乐观精神的民族史上的壮举。讲话人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具有无比的胆力和志气，来千方百计地增强白头山大国的国力。所有人民军军人、党员、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都要为拥戴他而深感荣幸，从政治思想上坚决誓死拥护和保卫他。